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哈，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提醒各位哈，今天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来回顾过往的历届冬奥会当中那些有意思的精彩的故事。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带大家来共同回顾的是在1968年举办的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论论好。 今天呢，我们和崔教授一起来回顾1968年第十届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咱们中国人都有一个说法，这个叫逢整数一定要好好过这个冬奥会从第一届1924年的霞慕尼冬奥会开始，当中也是经历了一些战争的波折发展到了1968年是来到了第十届格勒诺布尔。这个我准备这期的时候也感觉挺巧的，咱们都说这个逢时必过逢时它一定有一个寓意。其实1968年这第十届正好回到了第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国，第十届这个格勒诺布尔是在法国的一个城市第一届霞慕尼的这个冬奥会其实也是发生在法国， 对， 从一到十正好都是在法国其实这样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巧合这届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其实这个地方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不是很熟悉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哪儿，一说在法国这个了解法国朋友一想可能还是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在法国当地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历史古城它有一些历史的这个文化痕迹特别重。这个格勒诺布尔当时怎么得到来承办这届冬奥会的机会？ 其实从1924年举办冬季奥运会以来，其中有两届是因为战争没有这个举行，但是它的延续跟夏季奥运会不一样一直这个没有举办就不算其中的一届， 就不算 所以到现在正好是第十届而且这第十届呢又是在第一届的举办的国家举行所以他这个申请呢也挺有意思。这是1968年的这个举行这第一届第十届冬季奥运会呢，当时申请的有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还有芬兰的拉蒂，以及美国的普雷西德湖，还有亚洲的日本札幌，以及挪威的奥斯陆，还有法国的格勒诺布尔，这六个城市在进行争夺。那在竞选当中呢，格勒诺布尔呢坚守自己申办冬奥会的决心，就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哪些论据呢？他说，一是格勒诺布尔呢有豪华的大酒店，有舒适的小旅馆，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小饭馆，而且小饭馆呢经营各种法国传统的美食佳肴，而且饭店的数量之多难以想象。说大约每20个居民就拥有一处饭店，所以他把这个的证据提出来了，此外他还提出说是我们的格勒诺布尔呢气候温和，说冬天的天气呢较为稳定。结果呢，把这些条件一提出以后呢，在投票表决当中呢，他终于赢得了胜利，赢得了这个国际奥会委员的这个对他的好评。所以这也是1924年首届冬奥会举办以来，法国第二次获得了主办冬奥会的举办权。既然他获得举办权呢，咱们先说一说这个格勒诺布尔他本身的城市。它是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座古老的城市，位于多菲纳地区。在伊泽尔和达拉克河的一个交汇处。格勒诺布尔呢是法国山区的一个交通的中心，它在交通方面也非常有名其实呢，这个城市呢它有着古老的历史，它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非常著名了。这里呢人口呢，当时它在 1968年这个冬奥会举办之前的这种人口呢有11万人， 嗯， 周围的环境来说呢是群山迭起啊，山峦起伏，说海拔呢是在214米，在气候来说啊，特别是每年到了12月份，它平均的气温是4度到1度，这个雪量呢十分丰足，所以说人们就把这里做成旅游和从事冰雪运动的很理想的一个场所，经常到这儿来，这被称为法国冬季体育之都。其实伴随着广阔前景的雪景，这个雪景啊，这个影响啊，它的冰雪产业呢也在这儿也很有名。另外，它的微电子产业也举世闻名，素有欧洲的硅谷之称。 嗯， 那这里呢还建有14世纪的哥伦诺贝尔大学，以及一些艺术博物馆、教堂等等的古典建筑。所以这些呢，都使这座城市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的美感。所以说，它被获得这个奥委会员的承认，得到了举办权以后，它本身它也有这种举办的能力和举办的这个优秀特点。 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啊，同时呢，也是一个法国的交通的一个枢纽和旅游胜地， 还是一个雪季中心， 还是一个雪季中心， 冰雪中心， 冰雪中心啊，这几方面的条件，这个相契合哈、使得格罗顿布尔是成功啊，这个申办到了第10届哈、冬奥会举办的这样一个机会。 对， 另外呢，其实这届冬奥会在历史上留名哈、我看到很多人评价这届冬奥会的时候、说这个格罗诺布尔冬奥会啊，是一届非常浪漫的啊，这样一些 对对对， 其实我们要一说到说这个全世界，你说哪个民族哈、哪个国家的人最浪漫啊？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哈、第一反应都会说是法国人 ，对、 法国这个搞浪漫这方面搞事情哈、确实有一套。 对， 这届冬奥会为什么很多人称它是非常浪漫的这么一届盛会呢？ 其实它这个表现法国人浪漫的特色，就体现在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中，当然了，整个比赛当中啊，都有体现了法国人浪漫的特点。但是开幕式当中呢，它这个特色体现得非常浓厚。你这个冬奥会呢，是在1968年的2月6号的16时，也就下午举行的。这开幕式啊，它是在法国格雷诺布尔临时体育场举行。这个参加的国家和地区呢，有37个，运动员的人数呢是1293人。其中女选手呢是211人，竞赛项目呢有10大项跟35小项，首次出现了现代冬季联合运动的4×7.5公里的接力，这是当时他的一个项目上方面的这个情况。其实呢，这个用于开幕式的体育场只是在这个冬天使用，它是专门为开幕式和闭幕式而修建的，可以容纳6万人，所以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是奥林匹克的五环旗帜。但是就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啊，就在这个包括整个城市的建筑为冬奥会的开幕式做了大量准备的同时，奥运会上出现的这种隆重的气象呢，还是法国人别出心裁，将3万多色彩鲜艳的鲜红的玫瑰，从直升机上运载到大会的上空，随风飘下，徐徐的从天而降，所以花瓣呢散落在了皑皑的白雪上，显得鲜艳夺目。那四周呢发出了沁人心脾的阵阵清香，所以这一点呢确实体现了法国人的浪漫。而且观众呢就像置身于繁华喧闹的城市，又是在幽静的田园休息，别有一番情绪。就在这种的法国人的浪漫的情怀的展示当中呢，法国总统戴高乐呢就宣布开幕，说著名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卡尔玛点燃了火炬。那这是冬奥会自1952年在开幕式上履行点燃圣火仪式以来，第一次将这一荣誉授予花样滑冰运动员。所以法国呢高山滑雪运动员呢，拉克鲁瓦呢也代表运动员进行了宣誓。那这里要强调一点啊，为什么开幕式要有天空洒下玫瑰花？其实呢，格雷诺布尔呢，它本身就被称为三朵玫瑰之城。 三朵玫瑰之城。 对，这三朵玫瑰呢，也被设计在了这届冬奥会的会徽上。 嗯， 原来这三朵玫瑰呢，它是该市居民生活的象征。你像一朵代表工业啊，一朵代表教育，另外一朵代表他们的旅游和体育。你说包括这个工业吧，它表示着格雷诺布尔古老的工业成就，你像市郊的巨型的美景啊、水泥厂啊、造纸厂啊，以及手套工业，它的手套非常有名啊。它教育呢，就是什么有核研究院、数学研究院、流体力学研究院，还有全国一流的3所大学以及中小学校等等。那至于第三朵玫瑰，旅游和体育呢，就当然是指的冰雪体育。 以及格里诺贝尔本身呢，它极其优越而且能够吸引大批游客的地理位置，那这也是法国人期待本届冬奥会办成最有成效最有组织运动会的这种最大的底气。 嗯，这个确实很别出心裁哈，不只是说这个浪漫的气氛啊，这个盛会的气氛给它做足了。 对， 而且其实这个玫瑰也不是说我就为了制造浪漫我撒的，其实也是对城市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 对它本身的特点，对对 啊，这个玫瑰本身啊也是这个城市的代表哈，这样真是这个一举两得。那这样一个我觉得在开幕式上的这样一个手法哈，我觉得也是在整个的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史上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另外其实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比赛当中哈，这届比赛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赛场上的故事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明星运动员哈，他是在比赛当中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哈，最后是痛失了哈一个夺冠的机会哈，是这样吗？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其实是指的这个激励对运动员啊，这个在格勒诺贝尔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中啊，由于这个大雾的影响嘛，导致比赛中出现了不同的情景和成绩。但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依然是最多的啊，跟以往相比。不过呢，最终拿到奖牌最多的还是法国运动员。 嗯， 而且是一位名叫吉利的高山滑雪运动员的大出风头。 嗯， 但是呢，他虽然拿到了很多的这个奖牌啊大出风头，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我们看看在高山滑雪速降比赛当中呢，面对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86位选手对金牌的争夺呢，吉利呢在前1/3进程中呢速度还未达到时速102公里，但是离终点越近他的速度就越来越快，因为最初好多人都没想到他会得到金牌。 嗯， 当其他人放慢速度的时候，离到终点放慢速度的时候，相反的他却加快了速度，就像一阵风一样，最终的以0.08秒刷新了领先者的成绩，再也没有人超过他。 嗯， 他得到了第一枚金牌。那当然这一枚是比较顺利了啊。那在后两天进行的高山滑雪大回转的障碍赛中呢，被称为山地滑雪运动中的宇航员的激励啊，因为他这个滑雪运动呢，他是在当时非常有名的，被称为这个山地滑雪运动员的运动中的宇航员啊。他呢在2条线路上都无可匹敌，而这成绩是3分29秒28，这给他带来了第二枚金牌。 嗯， 那高山滑雪运动竞赛的最后一会是什么？是回转障碍了。那比赛当天呢，由于天气迷雾弥漫，大雾这个弥漫，是站在线路旁的检查员呢，竟看不出竞赛者。一直比赛场上出现了混乱局面，说最后怎么办呢？经查明啊，说有的参赛者漏滑了旗门，最终呢，经裁判委员会裁决呢，冠军仍然是吉利，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最早呢是其他的运动员在吉利呢提出了抗议，抗议呢经过裁判委员会进行判定、进行商定，重新观看录像呢，说仍然把这个冠军判给他了，这呢是他的第三枚金牌。那这样一来呢，吉利就成为高山滑雪继奥地利赛了之后第二位在一次赛会上囊括3枚高山滑雪金牌的运动员。 嗯， 那当然也成为本届冬奥会的这个风云人物。 嗯， 当然就像您刚才说的啊，虽然拿到这个3枚金牌，但是其中呢在1枚金牌最后1枚金牌也有了争议， 有争议， 最终拿到了啊。此后呢再未有出现任何选手像吉利这样出色的成绩。 嗯， 那不久啊，当然吉利呢后来就转为职业运动员了，失去了在奥运会上再显身手的资格。 嗯，是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一枚金牌可以说叫这个失而复得。 对对 对，由于这个自己的申诉哈，当然我们联系到哈，他是这个来自于本土哈法国运动员这样一个身份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这个。可能这个东道主啊，这个优势哈，在整个申诉的过程当中哈，可能也发挥着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在这个1968年的这个冬奥会当中哈，这样一名运动员啊，包括他在获得3枚金牌当中这样的故事哈，也已经是留在了这个历史上。另外，其实这届奥运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争议哈，可以说是浮出水面了。其实这个争议也是。从这届之后哈，一直伴随着奥运会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一直到今天啊，这个争议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奥运会 和商业之间啊的这样一个当时看是纠纷，但是现在其实把这关系理顺之后，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相互合作相互助推的这样一个关系哈。但是在当时整个奥运会的这个商业赞助体系啊，它还完全没有建立啊，远远没有像今天这么完善，所以呢有很多的商业纠纷啊慢慢的在奥运会当中出现了哈。这届比赛啊就有这样一个纠纷，是关于这个运动员参赛服的这个纠纷哈。 对， 在这些赛事也是引起挺大波折的。 对，正如您所说的啊，现在这个奥运会啊，包括夏季还有冬季，商业介入倒是不没什么大问题。 嗯， 但是确实在早期啊，由于业余原则的问题，与奥运会本身的规定的问题，所以商业的介入呢，又出现了好多争议。 嗯， 你像本届冬奥会比赛开始时呢，雪上项目比赛就围绕运动员的资格问题发生了争议，因为这个资格问题其实它就与商业利益有关系的。 对， 你像关于滑雪运动员的业余资格问题，最早其实它出现在1936年，也就是将高山滑雪纳入冬奥会之后。当时呢，国际奥会就是提出了说，不能将高山滑雪教练员视为业余爱好者，故不能参加冬奥会。这就是什么？说明这个高山滑雪教练员呢，他在与这个商业的利益平时的训练当中啊，表演当中还是有关系的。但是国际滑雪联合会就认为呢，他说高山滑雪教练员并非从事商业活动，同职业表演团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加以限制，这有了争议了。那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呢，在后来的冬奥会比赛中虽然没有提出，但是分歧呢并没有完全消除。所以直到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这次冬奥会以后呢，就随着体育的发展和经济领域的竞争的加剧呢，所以一些商业呢，一些企业就开始通过体育宣传啊，通过做广告啊，其中就包括滑雪运动员的雪具来融入到冬奥会当中。 嗯， 那当时呢，被为业余爱好者先生的国际奥会主席就美国人布伦戴奇呢，对此他就十分反感。他认为呢，他说这个奥林匹克精神的这个对这个事件呢，就这种形象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践踏。 嗯， 于是呢，就在这届冬奥会上就做出了一项规定，就什么规定？他说，凡是被商业广告利用或者企图通过滑雪运动捞取金钱的选手，一律不得参加冬奥会的比赛。那意思就要求参赛运动员呢，就在这次比赛当中立即将雪具上的商标取下。 嗯， 那这样一来，国际滑雪联合会呢就表示了时间来不及了，要影响比赛。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国际奥会就同国际雪联采取了一项妥协的办法，就说把商标可以不取下，但是呢，比赛结束后运动员不得携带自己的雪具接受记者的采访或者拍照。 嗯， 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滑雪比赛中的这个危机的出现。因为现在我们看比赛当中，往往运动员呢在赛后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商标表现的形式其实很敏感的， 很敏感。 哎，是，但是这次比赛呢，就这场冬奥会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其实也为后来啊冬奥会如何组织发展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嗯， 但是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一项必然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出现呢，一方面它透露出以冬季奥运会为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发展到什么呢？就对体制和运作模式进行改革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了。 是。 那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冬季奥运会的申办和举办模式以及运作方式的改革提出了思想和观念上的准备。 嗯， 所以到现在为止，这项包括经济的介入、商业的介入，我们感到很自然，但是在当时呢，确实经过了一番波折。 嗯，就像刚刚邱教授讲呢，其实这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必然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当时可能我们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啊，但是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对这个奥委会也好，或者对这个当地的这个主办方也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啊这样的关系，就是他有这种商业东西进来了，那我们是赌啊还是输，还是我们去接受它，把它融合在一起。其实在未来很多年奥运会的发展当中，其实一直也伴随着这样的问题，直到这个后面哈有一些这个非常正规的哈奥运赞助的这个体系的建立哈，可以说是不只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也是帮助奥运会帮助自身啊走向了一个更高的舞台。 它是相互促进的， 相互促进的， 没有这种现象，没有经济的介入，没有企业的介入， 任何的一些国际性的运动呢，它发展都会遇到一些这样那的问题的。 没错啊，如果没有商业的力量，奥运会也不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规模哈。另外，在这届冬奥会当中还出现了啊一个第一次啊，就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叫冬奥会的吉祥物啊。之前这个我们说这么作为冬奥会哈，不是没提吉祥物啊，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吉祥物啊。现在我们那个每届冬奥会的吉祥物大家都很关注哈，比如说我们北京冬奥会哈，这个冰墩墩啊、雪融融啊，大家从开始哈，包括现在我看卖的还挺好的， 对对对， 各种不同的产品销售，我现在看路上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带了这种玩偶啊、小徽章啊，都开始慢慢的出现。现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这么一个程序啊。当然在之前不是，这届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哈，第一次出现了吉祥物，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我来参加这个录制的时候，有朋友问我吉祥物的问题，说现在网上怎么，只有这个邮票，吉祥物，但没见到这实物，我说现在应该是有，可以做，现在有些专卖店正在卖， 售卖， 就说明它的这个影响力已经很大了， 嗯。 其实我们知道啊，由奥运会发展的历史，就我们知道出现在奥运会上的这种吉祥物呢，一般是以举办地的动物和人物为原型的，它是再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一种奥运的形象标志。它作用什么呢？作用其实就是用于表达主办城市独到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和人文特色。那同时呢，具有弘扬奥运会的理念、营造奥运会节日气氛的效果。这个奥运会吉祥物的出现是奥林匹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当然也是刚才我们讲的奥运会的商业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你吉祥物呢，通常会被做成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念品，因其可爱的形象和良好的寓意呢，而深受世界各国民众的喜爱。就是说，吉祥物出现以后，会被利用吉祥物作为模板，做成各种其他的这个形式，进行让观众喜爱、喜欢啊，进行售卖。但是本届法国格雷诺贝尔这个冬奥会的吉祥物形象呢，它是什么形象呢？它是一个在雪上滑行的小卡通人的形象，叫雪士。它的特点呢是有着夸张的硕大的脑袋和细巧而坚硬的身体，寓意为一个意志坚硬的小精灵。那这一卡通人物虽然被确定为该届奥运会的非正式吉祥物，但其意义重大。为什么叫非正式呢？因为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呢，真正出现这个吉祥物呢，要正式的还是下一届。那一届呢出现以后，我们被称为这非正式的吉祥物。 非正式 吉祥物。那因为就在四年后的1972年第20届德国慕尼黑夏季奥运会上，一只被称为瓦尔特的装饰性的德国纯种小猎狗，被确定为此届奥运会上的吉祥物。而这一吉祥物呢，开始真正成为了代表一届奥运会的形象特征。虽然我们这届冬季奥运会啊，这届这个冬奥会的吉祥物叫非正式的吉祥物，但是它在历史上意义重大。此后的每届冬奥会都有自己的吉祥物出现，所以它作为一个奥林匹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和运作形式。为什么组织形式？因为它在整个奥运会的组织当中，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是 啊，还有它的形象啊，对奥运会的扩展，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1968年哈格罗诺布尔冬奥会当中哈，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留名的哈这样一个事件哈。其实我觉得顺着我们这个冬奥故事会哈这么多期的一个系列做下来，大家如果坚持哈每一期都收听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到其实奥运发展史上种种重要的这种事件哈。 对， 现在看到的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并没有的，它是慢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哈，不断的加入，不断的丰富哈。如果我们一起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哈，各个像吉祥物啊这样的商业赞助啊出现的这种时间节点以及发展的过程哈，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对于奥运的另外一种解读。 对， 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崔教授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咱们明天还会继续来回顾冬奥会的故事。明天这个冬奥会1972年第一次哈来到了哪儿？第一次来到了咱们亚洲啊办冬奥了。今天再次感谢崔教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